就在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挑战新歌声，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这个周三注定比较特别，因为收看我们视频的朋友就会发现，今天挑战新歌声非常的沙滩、海滩、 沙滩 度假风。各位好， 东南亚。 我是假装在度假的泽华， 我是在旁边感觉到身上泛来的寒意的樊雪。这在炎热的直播间里，你给我带来了清凉。 今天走进直播间当中，我们俩都有点傻呀，至少得有30多度。 对，今天估计得有30度。 但是我觉得今天我们嘉宾的演唱的歌声，可能真的会把我们带入到那种度假的氛围当中去。 哎，是的， 让自己的心变凉一点。心变凉凉，怎么也觉得怪怪的。 凉凉。 OK， 总之吧，我们这个节目呢，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 98.2进行收听之外，最主要是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 是的，大家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然后点击我们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同时还可以跟我们的深度直播伙伴一直播搜索“活力982”，点进来就可以跟我们进行实时互动啦。 嗯，今天我们请来的这位嘉宾呢，我们的标题叫做 William。 哎。 非常的洋气， 对， 本名叫岳定辉，也是洋气的。 大家好，我是岳定辉。 哎，先要不要自我介绍一下？ 嗯，要讲各种抬头吗？ 你看，你是一个很怕自我介绍的人吗？ 倒还好，但是我就是觉得那个有点儿 怕做作是吗？ 对，有点好像吹嘘的那种感觉，也不太好，对吧？ 我是一个怕自我介绍的人， 其实我也挺害怕的， 就是不知道说什么。 没有，其实 我是我呀，你让我介绍什么呢？ 什么？我们泽华哥什么都说过，什么16岁少年，哎呀，什么帅气的、年轻 的、 度假的、 哎、 歌声本尊， 哎， 什你不什么都敢说吗？ 来，岳定辉，我都已经说出这么多了， 好，那我就说一个最厉害的。 哦，最厉害的， 我是今天来参加这个节目的一位叔叔。 吓坏了呀，我们可能会吓得离开直播间。 我慢慢的了解，慢慢的了解，我先听歌，要不然把自己吹得很高，然后容易摔得很惨。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呢直接先带来第一首作品好不好？ 第一首歌是很久以前改编的一首特别老的一首歌，叫相思河畔。 你听过这首歌没有？ 嗯，没有。作为一个 90后， 是吧？对不起， 95后。好的， 没有。 你给他哼唱一下，肯定。自从在相思河畔见过你， 哦、 对 听过吧？ 听过的， 很、老的， 真的，挺老的。 相思河畔，来听听看，这个大叔到底是更加老派，还是会有一个新派的一个谈 的？ 相思河畔，走起。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自从相思河畔见了你，就像那春风吹进心窝里，我要轻轻地告诉你，不要把我忘记。相思河畔别了你，无限的痛苦埋在心窝里，我要轻轻地告诉你，不要把我忘记。 在，为什么回退了残暗红，把人生本是梦，自从相思旁边了你，无限的痛苦还在心窝里，我要轻轻地告诉你，不要把我忘记，我要轻轻地告诉你，不要把我忘记。 你就说吧，跟我今天这身装扮是不是非常非常的搭？ 是的，我觉得就可以想象到，就是不是湖畔啊，我们泽华哥今天是海边风。 对， 就听着这么一首歌，邂逅一下，是不是？ 我觉得 这个时间的晚霞，海边， 我想的也是这个，配上一杯大都会，还不能是那种太淡的。稍微有一点烈的这样一个鸡尾酒， 是的，是的， 看着这样的美景非常的好。这个版本改编的很特别， 其实他用了很多爵士的和弦，然后以前的那个老的版本，它不是稍微要轻松愉悦一点的那种， 对， 但是 可以跳广场舞的那个节奏， 现在更加的那个悠然的那种感觉， 也有一种那种间谍风， 对， 有一点慵懒。就听着软绵绵很舒服。 你想象一下史密斯夫妇电影那一开始的时候，他们两个人邂逅在那个地方，然后突然间啪一个切换成这个音乐，两个人在跳一段这种慢慢的舞，非常的美。 是的，是的。 我其实第一次听到这个歌曲是在同福客栈《武林外传》他们在同福客栈门口跳舞的时候。 哦，他们是那个就比较快的那种。 哎，对对对， 那个， 他们是 李大嘴他们 之前那个版本，对对对， 对， 一起跳探戈， 很有意思的歌曲。大家今天看我们节目，你会发现，哇，岳定辉选的这个歌曲真的是 很有年代感， 大叔嘛，非常符合这两个字。 最近减肥比较成功，要不然今天我介绍自己会是一个大爷。 哎，所以真的你很喜欢老歌是吗？ 越来越喜欢，可能因为这个年龄的关系。 你喜欢是纯粹的老歌，还是那些老歌的旋律拿出来进行一个二次的创作？ 这个就要看了，有些歌可能不太适合再重新的去做，因为就是已经够经典，已经够深入人心了，所以可能你会感觉有一些歌，你要是再把它二次改编或者怎么样的话，你怎么样都不如它。就像，哎，我突然想到一个人，六小龄童，就是感觉好像谁也不能再超越他这个孙悟空一样。对，其实会有这种感觉吧。 那你内心的那个老歌的标准是怎么界定的？你比如说像樊雪， 其实是这样的。我认为那对于他来说的话，可能 他可能听蔡依林都是老歌， 心情都是老歌。 对， 可能心情都是老歌，对吧？但是每个人心中的老歌不一样。 对， 因为有的音乐，其实我觉得音乐，你闭上眼睛听一首歌的时候，它的那个状态和感觉会把你带到一个空间，或者说一段回忆，然后那个回忆 一个年代， 对，那个回忆会有。会有很多画面，就你熟悉的画面，甚至味道。 对，所以你的回忆是什么时候？因为我看现在最近，比如说胡夏也出老歌，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这可能是在他心目当中的那个时候的老歌，然后自己二度创作。那你心目当中的呢？ 其实我在我这儿就是会有一个比较奇怪的那种感觉，就是比方说，我认为是经典的好的那种老歌，它都会让我有一种，就是脑海里有一种画面。就 无所谓年代， 无所谓，但是它会有那个胶片电影的感觉，就是比方说，我可能听到这个歌，然后我就会有，然后就觉得就是很多小的时候的那个画面是胶片电影的那种感觉，然后我就会认为它就是我的老歌。 哇，你会喜欢胶片电影吗？ 喜欢。我其实很喜欢，就是年代感的东西。 真的呀？ 虽然年纪比较小，对。 就是因为我其实也有怀念的小时候嘛，虽然现在也是小时候，对，就是我也有怀念的那段时光，就算是没有经历过胶片电影的那个时候啊，但是就是这种感觉吧，我觉得是一种怀旧的情怀。 我觉得你可能喜欢是奥黛丽赫本的那种蒂凡尼的早餐那样的一个味道， 也喜欢， 但是我的胶片电影又没有那么的老。 对，好，今天我们带来第二首歌曲呢，庾澄庆哈林的流水年华。流水年华 也是一个老歌， 对，很多人都曾经忽略的一首作品了。 是，其实这首歌非常的， 我听过这首歌。 你听过呀？ 对，作为一个95后的崛起，我听过这首歌。 你要不要哼两句让大家？ 这不太会哼，也只是偶然的。 但是你能听 到 这 首歌 已经算比较复古了。 是。你带来今天的版本是原版还是？ 也是一个稍稍改编的一个版本吧。对， 就是听不惯原版呗。 就是觉得不够好呗。刚才不说了吗？达到某种境界之后， 来， 但主要看感觉和演员了，是不是？ 欢迎大家删脸啊！如果觉得他的改编版还没有原版好听的话，来我们这个互动平台吐个槽，来喽。版本的《流水年华》 比原版的更清新一点， 更清新一点， 对 对, 对，比较 清新了很多。 你是说原版比较油腻吗？不一样的感觉， 这话我才不说呢， 对不对？ 你 这是哈林的歌单曲当中你喜欢的比较多的 应该算是比较前三了吧？ 哦，前三呀？ 对，我觉得比较前三的。 哈林的作品是你喜欢的？ 部分，对，有一部分是非常喜欢的。 你喜欢哪一类型的歌曲呢？ R&B 啊，要不然就是大情歌这种。对，还有就是最近会比较喜欢李宗盛的歌。 哇， 对， 年纪大了以后就真的是越来越懂。 对对对，我小的时候真的不听李宗盛。 我也是。 你再听你是曲中人吗？ 就小时候听总觉得进入不到他那个情绪当中去、嗯、然后包括他这个唱腔啊，整个人发声方法可能觉得都跟自己小的时候的感觉不太一样。 对， 年纪越大以后发现哇没办法， 怎么 一个李宗盛还一个罗大佑？ 泽华哥，这年纪上来之后，发现自己会唱歌了。 最近头发染的还是不错，白头发全给遮起来了。好，接下来我们要演唱的这首作品呢， 嗯， 我没有想到哎，你说也不是母亲节 啊， 然后离父亲节也还有一段时间， 跟前两首的风格还稍微的。 我今天其实选这首歌是有意义的 啊？ 是吗？ 什么意义？ 后天就六一儿童节了。 对呀、啊、我就说那也是后天六一儿童节。今天这时间真的很奇怪，但你其实是为了六一选。 因为我明天不能来，所以今天唱。 提前给我们大家过个节、 哎、 是吗？ 而且这首歌其实是它应该算是儿歌 啊， 对，它是算是一首儿歌的，但是又比较应该算是我这个年代我们小的时候可能听的那种儿歌。 哎，但说到儿歌，咱们三个一人说一首好不好？自己心目当中的儿歌。 嗯， 你 数鸭子 啊？数鸭子是你心目当中的儿歌 啊？我应该是我会唱的第一首儿歌。 我也是，我也很喜欢数鸭子。对，然后李志有一个自己的版本的数鸭子嘛、嗯，后来被大家狂吐槽。数、嗯、鸭子真的是，我没有想到也是你们九五后的。 哎，对啊，我们也是听数鸭子长大的。还有那个宝宝金水。 那个什么黄鹂鸟呢？ 啊、哦。那 也 是对啊、 哦、所以我们这年听是一样的。 所以说经典这种东西还是真的是经久经典的什么久经不衰。是 William 呢？ 葫芦娃。 黑猫警长。 对，黑猫警长。 原来大家都是一个童年啊。 哎， 这九 没有，因为我们现在说的这些都是比较经典的。 嗯，对 对吧？ 但现在的小朋友在听就小猪佩奇的， 嗯， 就不太一样了。 对 对, 对， 但我们今天演唱歌曲既不是刚才说的数鸭子，也不是葫芦娃， 也是一个比较老派一点的，算是。 但是小时候听着觉得很感人的， 哎， 它其实 是 一个，它算是一个革命歌曲， 嗯， 对吧？就是那个时代的那个，就是很多很多的那时候的电影，然后、 嗯、 对革命电影啊什么里边会有这样的一个。 对，好，哪首歌曲呢？我们也不用猜了，直接唱吧。 是的， 旋律一出来，大家应该都能跟着唱。 去的事情，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 坐在高高的谷堆上面的时候，岳定辉真的是坐得很直，听得非常的认真。 我怕掉下去， 听得有点想哭哎， 想妈妈了有没有？ 对，突然间就很想家。 对，其实 这首歌真的是也是我们从小听到大的一首歌曲。 嗯， 哎，真的。 然后我这个版本稍稍有一点点淡淡的忧伤，是吗？ 对，突然间我们的节目变得煽情了， 整个主歌部分全部省略了，只留下了副歌部分。 嗯，对， 这也是你故意想要省略的 啊，故意的。 嗯， 对， 你有没有坐在高高的谷堆上面听妈妈讲她过去的事情？毕竟你的年代离我们有点久远。 谷堆倒没有，自行车上倒是有的。 泽华哥开始画片了 啊， 也就是说咱俩一年代的，是不是？ 咱俩都是听一样的歌曲的嘛。 哎，对 对 对对对， 是。但是确实是好像在家的时候总觉得听妈妈讲她过去的事情觉得是一种唠叨， 对， 是一种繁琐。 嗯， 然后非得在某一个特定的一个情境当中去，比如说什么母亲节的前几天呀，儿童节前几天呀，或者是哪一天晚上自己情绪荡荡的，你会突然间的想念妈妈讲的过去的事情。 是，其实今天唱这首歌是，我觉得可能是，给差不多我们已经成年的我们，然后再给一个六一儿童节的记忆，让大家再回忆一下。 对， 小的时候童年的感觉吧。 嗯，我是很有仪式感，每年的儿童节都会给自己过的。 他真的眼眶湿润了嘞。 我真的有点想哭。就是我自己觉得儿童节啊，或像是母亲节啊、父亲节啊，这种都是需要仪式感的。 啊， 因为虽然说我们生活非常平淡，虽然说我们是该热爱爸妈然后热爱生活的，但是也需要那么点仪式感，给自己点鼓励吧。 那母亲节你都会怎么制造仪式感？ 就是会提前给妈妈就准备好礼物，然后会送花，会在当天的送花，然后可能卡片如果自己在家的话就会亲手写，如果不能自己在家的话就会让店主写好，然后给妈妈。 我们真的是一个年代的。 是吗？ 我曾经很长一段时间每年母亲节是一定的，要先给附近的花店打电话， 对， 然后让他几点几分准时的送到， 是， 然后当中写什么卡片内容是让他帮忙写嘛，然后一定会把这样的一个仪式送过去。但是后来年纪大了以后就慢慢的懒惰了。 年纪大了之后， 其实有的时候如果就是我也以前也试着就是给爸妈送一些这样的东西，但是每次都就是遭到这个斥责 婉拒。 对对对，然后后来就是觉得 费钱，还没两天就坏了。 对，因为他们觉得就是没有这种 没太大实际意义，是不是？ 对 对。 然后 但其实他们会偷偷的窃喜的。 对，后来其实我就改成就是打电话，经常打电话，就好了。对， 还有一点就是我以前不太好意思说出来的，妈，我想你了，这样的话，然后突然间的，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年纪越大以后，你会越想要表达自己真实的一个感受。 嗯， 当想的时候，你真的会把这三个字说出去的时候，妈妈可能会觉得肉麻呀，可能会当下觉得怎么怎么样。但我觉得这种表达彼此思念的这种情绪，是应该我们需要表达出来的。 是的， 对对对，而且其实我觉得，就像今年一样，我自己突然有一天，我觉得就是好像感觉跟自己的父母，然后时间可能相处的时间会已经要越来越少了。就是虽然这是一个很悲伤的话题啊，但是它是事实在这儿。 对， 后来我发现就是好像我们作为孩子的很少会去了解自己的父母， 是 他们是如何成长，或者是就是 说起来就侃侃而谈了， 故事什么的。 好的，让我们收一下情绪，就把这样的情绪呢，这样的思念呢，就化成三个字：我想你。然后给妈妈打个电话吧。稍事休息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一会儿见。 五月二十八日到六月一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媒体北京论坛暨北京行，看北京，一座文化之城，一座创新之城，一座双奥之城。2018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媒体北京论坛，媒体间的交流牵手，共话如何创新，合作共赢。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特别报道，敬请关注。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飞行弹射座椅自检，它的抬头显示系统自检启动，双涡轮启动，转速平稳，就绪，双离合温度达标，各液压装备自检正常，塔台请求降落， 准许降落， 平稳降速至安全速度。青年朋友们，我们即将到达982星球，开启全新奇妙之旅。 啊，982天这么快就过去了，我还没听够节目呢。 不用担心 ，FM 98.2 ，AM 927，不止在地球，整个银河系都在流行。 给你好听和好看，突破时间地域，在你身边。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欢迎回来，我是躺在海边，假装现在在肚子下，一边喝着好喝的冰饮，一边吹着海风，一边听着好听的音乐的泽华啊，梦醒了，好惨。 我这在旁边看着泽华哥做梦的樊雪，并且时不时想把他拉回现实的人。 你知道我为什么会做梦吗？因为今天就有一个人一直在旁边唱歌。 造梦者。 哎，就很适合在海边度假休闲。 哎， 有请我们今天的主角威廉。翻译过来，岳定辉。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叔叔岳定辉。 哎，你很爱强调叔叔哎。 仰天长啸，为什么说叔叔这个词、 仰天长啸？突然想让我想起了我的祖宗。 哎，你知道，就是现在很多男生，我觉得好像是26、27岁那会儿，有很多男生好很爱把自己定义为叔叔。 啊，那他们是年轻人吗？ 就假装的那种， 啊、 装叔叔吗、 啊啊？我是真叔叔。 所以你怎么看待叔叔这个词儿？ 还 胡子得有，因为26、27岁就觉得叔叔得有胡子。 可是26、27岁的时候真的留不出来胡子。 谁说的？ 我真留不出来。 那只是分毛发的浓密而已。 我那时候真的不行，不可以。对，现在简直就是三天不刮都不可以。 你现在这个胡子是刻意留出来的吗？这个样子？ 是要简单修一下，对。 还有沧桑感，我觉得可能很多人对叔叔的。 对，但是如果我要是不修的话，那就是满脸都是。 所以你不要那样的络腮胡子。 我不要。 就过于沧桑的也不行。 对对对。 哎，你们要不要听一下？就是女生眼里的， yeah， 是吗？ 对， 什么沧桑感啊，打扮啊，什么胡子呀、啊，这都是次要的， 不重要。 其他的都是可以打扮出来的。女生只对于好看的叔叔才叫大叔，好不好？ 对对对 不 好看的都， 对 不 起，前提是好看。 对，不好看的都叫大爷。 这是个敲门砖，对。 你这句话是要干嘛？ 好看的我们才 专门说给岳定辉听吗？ 就我就开始怀疑自己到底是大叔还是大爷了。 他到底够不够反选资格说这个大叔这个词？欢迎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 哎，大家可以来鉴定一下，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然后点击我们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同时还可以跟我们的深度直播伙伴一直播，搜索活力982，点进来就可以看看话筒背后的我们以及我们的今天的大叔或者是大爷，来看一下到底长什么样子的。 当你说到这个大叔或者大爷，好像是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命中注定的，无论你年轻的时候多么的鲜肉， 对 ，OK， 随着岁月一天一天的流逝，你早晚会变成 一个大爷。 你们这样说好脏脏。本时段演唱第一首歌曲，又是哈林的一首歌曲《命中注定》。 好， 来吧。 在这里被雨淋湿，小小的屋檐就这样变成你我的伞，萍水相逢我们还很陌生，你说任何人有一种缘分，很像晚风轻轻吹拂街上人们面容，轻松，你让我相信有命中注定，你问我雨后可有彩虹、哦、这样的大雨这样的相遇，你很纯真我被打动，人的心中都有个孩子特别容易真正接近，奇怪的是你究竟几千万个人，我特别想你，你让我相信有命中注定，你问我雨后可有彩虹、哦、这一生中际遇常常有，并非每段都有感动，人的心中都有个孩子特别容易和纯真接近，奇怪的是究竟几千万个人，我特别想你，我特别想你，我特别想你。 这版命中注定好像跟哈林的版本相差不大。 对， 我特别想你，问你雨后会不会出彩虹。 想谁了想谁了，大胆的说出他的名字， 你猜。 这个好像是那个他的那个前面的那段独白是吗？ 是的， 对对 包括其实那个庾澄庆自己翻唱别人作品的时候也是非常特别的。 哎，我发现这么一说，你们听的歌你们唱的歌我都会，我都有听过。 所以说你复古啊。 所以你是阿姨，不要再以为你是小姐姐好不好。 哎，你们知不知道我真的一直在青年说的节目上以少女自称， 到了晚间 我连说青年我都不说， 果然身份就不一样了。 是的，阿姨 是不是早知道我今天要是这样的话就不让我来了。 哎， 这个坑全都是主持人跳了。 我觉得咱们三个其实是三个不同的年龄段的， 对 对吧？ 嗯， 就大家自己猜哈，谁年轻谁老一点。 对对对， 这很好看喽。我们不同年龄段的人对于命中注定这四个字是什么样的看法？先从我开始吧。 好， 我曾经觉得命中注定好像挺扯的一件事儿。 嗯， 然后到了一些事情发生之后，突然间发现好像真的解释不清楚。 嗯， 解释不清楚的时候，你会把它画一个 等类似于等号的一个、嗯、约等于吧。 嗯， 我现在处于一个约等于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我相信命中注定，但是有些事情它不一定会发生。 嗯， 这是我，你来。 我对于命中注定这个词啊，给我的第一感想就是，我是非常相信缘分的一个人。就是 你觉得命中注定相当于缘分？ 对，然后在某种情况下是一见钟情，不仅是对于朋友， 嗯、 不仅是对于就是喜欢的人，也不仅是对于也可能会是对于某件事情。就是我对他很有眼缘、 嗯、 我知道我会跟他怎么样，然后一般就都会像命运般，像缘分般，像命中注定般，他会发生。 你看就像小公主一样、 嗯、其实命中注定这个就是对于我来说，我小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就是命中注定这四个字就像一个美好的愿望一样、 嗯、 就听到他就会觉得是一件很幸福的一件事情。 嗯， 对，那长大了以后， 所以小时候你也是相信，愿意相信， 愿意相信，就是觉得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 嗯， 长大以后觉得它可能就是一个，一种安排， 嗯， 一种就是最好的安排，这种感觉，对。 但是你知道，命运总是如此的残酷，哪怕是你再相信，它可能会落空。就比如说，我一直觉得我会变得很富有，我一直相信自己能一夜暴富，我一直觉得这是命中注定的事情。可是我等了它21年了。 你还那么年轻， 对， 你就不断的去努力，终有一天，你的努力会让你一夜之间变得非常的富有。这个富有可能是物质上，可能是精神上的， 是的， 只要是富有就够了嘛， 是的。 有一件事情呢，大家也是希望 有的， 能够命中注定的，就是我们坐飞机、坐火车永远不要晚点。 对， 现在发现太难了呀， 真的是。 我试过好几次就，要不是飞机晚点，就是我晚点的。 以前听《飞机场的10点半》那首歌曲的时候，觉得哎，那也没有多长时间去等待或者干嘛呢？现在要是飞机场10点半，你可能会等好几个小时。 是的， 从早上10点半等到晚上10点半， 那都是有可能的。 哎，接下来这首歌曲呢，也是陶喆的一首老歌了。 我非常喜欢这首歌，哎，一首老歌。你刚说完老歌，我就说非常喜欢这首歌。 那换种说法，经典作品。 是的，经典作品。 《飞机场的10点半》。 10点半。 飞机快要到了，机场还是那么的拥挤，我喝来喝去可乐还是要剩一点给你。 Oh yeah, oh my baby, 前的我们过得那么快乐，充满笑与泪的时光 baby。 我以为走下去是一种默契，你却说你需要离开，需要一些空间呼吸 baby baby baby baby oh baby baby oh baby。 hey, 是不是拥有以后就会开始要失去我，我给你的越多你越想要多，爱已无法回答所有的问题 baby。 10点半的飞机已经到了，可是你的影子没出现，我想你可能在等待你的行李和你的红色和白色的皮衣。一年前的我们过得那么快乐，充满笑与泪的时光 baby。 我以为走下去是一种默契，你 却说你需要离开，需要一些空间呼吸。 Baby baby baby baby oh baby baby oh baby、hey, 是不是拥有以后就会开始要失去我，我给你的越多你越想要多，爱无法回答所有的问题。好、oh, baby oh baby oh, oh. 一点半的我在回家没你的名字，我想你已经做了最后的决定。Oh, 我已失去你 ，Baby baby baby baby oh baby baby oh baby， hey, 是不是拥有以后就会开始要？我给你的越多你越想要多，爱无法回答所有的问题。 Oh baby Oh baby、oh, 是不是爱给的不够，所以你要怀疑你还想吗？你就不要回家，人总是傻到失去才想珍惜。 Baby Oh baby、oh, 爱给的不够，所以你要 优秀。 哇哦，听得特别过瘾。 陶喆的作品，特别这首，我觉得非常不好唱。 哎，你知道，就是我收回那句话啊，就是女生怎么判定这个人到底是不是帅气大叔？ 就唱歌， 长相都可以忽略，好不好？ 那什么是重点嘞？ 唱歌好听。 就升级了。 是的。 哎， 这好听到可以忽略了，忽略脸，忽略一切。 同学们，你们看到了吗？学会一门技术是有多么的重要。 对。 哎，我作为一个肤浅的女生。 哎，其实我觉得像你个人很喜欢 R&B 作品嘛。 对。 你应该很早就接触到陶喆的作品吧？ 嗯， 特别是早期 应该是97年。 啊、 嗯，我出生了。嗯，优秀。 对啊， 那一年 因为97年，陶喆老师出的是第一张专辑嘛， 同名专辑就很厉害了。 对对 对, 对, 对、嗯，那他的作品应该是对于你自己的创作应该有很多的影响吧？ 有有，我自己的一些歌也会加入一些这些，就是 R&B 的元素。但是、后来其实自己发现好像就是好像更加的适合唱一些走心的或者说是情歌的那种路线。 那是后来的变化， 后来的，对，就是因为这个，就是唱 R&B 这个是属于，应该是后期了，中后期的时候，然后我会发现有一些歌，自己唱，但是其实到现在，其实还是对这个自己的 R&B 不太满意。 哎，樊雪没有发现，在演唱《飞机场十点半》的时候，有一些瞬间啊，我是觉得有、很有陶喆的影子在的。 是的， 你曾经有模仿过他的声线，包括 演唱有。就是有那一段，我看我记得 一瞬间觉得有原唱，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因为有一段时间学他的歌，学那个普通朋友 啊， 就是那个时候因为不知道什么是转音， 对， 就不知道这个唱法叫什么， 对， 也不知道 R&B 什么都不知道， 但是你转， 但是又觉得很好听， 嗯， 然后就你要去练呀、啊，然后就每天去练，每天去练，然后把他所有的细节去练，一首歌大概学了半个月， 就是每天去练。 但其实就学习一个领域，最好也是最快的方式就是先去模仿， 对对， 然后再去创新，或者说更深层次的学习之类的。 是，今天我们听了很多这个岳定辉演唱别人作品，自己的作品有吗？ 有， 大家从哪可以听到呢？今天为什么没有选自己的作品？ 因为我的歌，其实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过歌，所以我的歌其实， 保密。 最近一直都在，就是从去年的12月份开始，一直到现在都在制作，而且我觉得可能制作周期还会更长。 他应该是一个非常追求完美的人。 就是比较自己比较讨厌，是非常讨厌的一个人， 没有达到理想状态不会拿出来。 对，所以可能还需要等很长时间，可能他才会对。 我想到他第二个符合大叔的气质，有趣，说话很有趣。他说自己不说别的，我很讨厌，我是一个讨厌的人。 而且就是能够耐得住寂寞这一点，我觉得是挺难的一件事儿，特别是自己的作品方面的话， 就是死猪不怕开水烫嘛，我一。等了那么多年了，我还怕再等几年吗？ 反正呢，那这样看来的话，就这张专辑如果一旦出的话，至少从自己角度而言他是满意的。 我至少要先对自己满意，对自己负责任嘛，对吧？ 好，如果看完今天节目大家觉得没有听够，还想听岳定辉的其他作品的话，从网上都可以听到。 可以搜到的，还是可以搜到一些的。翻唱的呀，或者说是一些就是也有原来写的一些歌在网上。 所以我们应该搜威廉姆还是搜岳定辉？ 搜岳定辉。 好。 怎么写？怎么写？ 秋山的秋。秋山的山， 秋山月了。 对，秋山月，岳飞的岳，然后安定的定，光辉的辉。对， 岳定 辉。也可以搜我的微博啊， 对， 加我粉，我不介意的。 同样的， 岳定辉。 好，还有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了，最后一首歌怎么表达呢？对我们节目的依依不舍之情。 对，这是我见过最豪华的， 对不对？ 最豪华、最有样的那个直播间了， 还可以露脸。 对啊。 是是 就是早知道我就化妆来了。 作为一个电台直播间，你知道在今天的一直播的一个颁奖大赛当中，我们也是获了奖的， 对， 非常厉害的。 对，即便下次没有空调，肯定我还是愿意来的。 这样这点空调这点真的要求很多。好了，最后一首歌曲就是再见。 跟你说一声再见，因为也许就再也见不到你。明天我要离开熟悉的地方，和你要分离，我眼泪就掉下去。我会牢牢记住你的脸，我会珍惜你给的思念，这些日子在我心中永远都不会抹去。我不能答应你我是否会再回来，不回头，不回头地走下去，不回头，不回头地走下去。 我怕我没有机会跟你说一声再见，因为也许就再也见不到你。明天我要离开熟悉的地方，和你要分离，我眼泪就掉下去。我会牢牢记住你的脸，我会珍惜你给的思念，这些日子在我心中永远都不会抹去。我不能答应你我是否会再回来，不回头，不回头地走下去，不回头，不回头地走下去，别回头，不回头地走下去，不回头，不回头地走下去。 我喜欢这个版本，一开始还有一些小纠结小痛苦， 是的， 小依依不舍， 越听越痛快， 哎，到后面开始大步的走开，到最后的时候还是有一点的想低头一下，那没有办法，好了，我就继续走了。谢谢， 让人更期待这个别后的重聚重逢的那种感觉。 对，本来其实我觉得就是跟朋友或者什么再见的时候可能就是这种就是这种很复杂的这种状态， 对，不可能那么永远那么轻快的，对不对？听岳定辉唱歌，真的就像他说的一样，有一种舒服的感觉。 是的，还有故事。 哎，这个舒服呢会很舒服。当然，如果各位没有听够的话，我们这期节目也是可以回看的。 是的， 回看呢，大家依然是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或者是一直播搜索"活力九八二"都可以看到。 是的，还可以通过我们这个关爱青年计划上点击我们的视频回放就 OK 啦。 怎么样？是不是没有唱够？ 再来呀， 好，OK。 毕竟我们的直播间这么的高大上，是不是？ 对对对，这么好的直播间，我还是希望下次所有的听众朋友可以舒舒服服的听叔叔唱歌。 一千零一个故事，一千零一首歌。好，我们就约定好了。也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挑战新歌声。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活力 music 节目，我是泽华， 我是樊雪。 也谢谢今天的嘉宾岳定辉。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于 Lady Gaga 的 Your Song， 拜拜， 拜拜，祝大家晚安， 晚安。